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9集《有孕》一。 臣弟众议，沈家姑娘。 轰的一声，殿中顿时一片哗然，目光尽数朝那沈家三个嫡出小姐看去。沈家三个小姐，沈清已经定了亲，便只剩沈月和沈妙。沈月温婉动人，才名远播，如今沈妙也是亭亭玉立的少女，通身气度也让人为之侧目。更重要的是，沈妙背后还有沈信这尊大佛，而众人也看得清清楚楚，玉亲王注视着的人正是沈妙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看向沈妙的目光都极为古怪，有幸灾乐祸的，也有同情怜悯的。上一任玉亲王妃死得不明不白，谁都知道其中必然有蹊跷，而这玉亲王是个什么恶魔性子，众人也是心知肚明。偏偏这样一个人深受皇室庇护，一边是堂堂的威武大将军，一边是对皇帝有过救命之恩的胞弟，该如何选呢？沈信在玉亲王说完这番话后，面色就沉了下来，额头上甚至爆出了青筋。威武大将军的名声从来都不是浪得虚名，一时间竟有一种凶狠的戾气横生，让周围的人都变了脸色。臣是忠臣，但若连自己的女儿都庇护不了，拼了这身性命和功勋，沈信也无惧和玉亲王对上。沈秋也绷紧嘴角，狠狠地盯着玉亲王，好像只要玉亲王说出沈妙的名字，他便会扑出去和玉亲王拼个鱼死网破。至于罗雪燕，已经紧紧地拉着沈妙的手，爽快的笑容早已落下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狠色，仿佛护着幼崽的母狼，丝毫不退让对方的威压。沈家人这般表现，周围人看在眼里，也忍不住心中低呼。如今文惠帝就在高座之上，沈家做出这般姿态，空气中便有了剑拔弩张的感觉。文惠帝多疑，沈家这样凌驾于皇威之上尚且无惧，就不怕日后文惠帝心中留个疙瘩吗？殿王也眼神微动，看向沈妙的目光中多了一丝惊异。苏明峰低声对谢锦行说道， 看来这沈武小姐果真是沈将军的心头宝呀，沈家竟然能为他做到这种地步。 对上玉亲王，就是与皇室为敌。不管如何，沈家此刻的举动都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示了绝不屈服的态度。只怕，就算是文惠帝下旨，这沈家也绝不会轻易同意。谢锦行懒洋洋地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角落中，裴郎握着茶盏的手微微一紧，那个能在校验场上眼也不眨地用箭射向同窗的少女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文惠帝的笑容有些高深莫测，看向沈家的目光也隐隐有些暗茫。他道， 王帝看中的是沈家哪位姑娘啊？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玉亲王的回答，沈清面上浮起畅快的笑容，然而那笑容还未扬得更高，便猛地感觉腹中传来一股剧痛，忍不住啊的一声惨呼出声，捂着肚子跌倒在地。 怎么回事？青儿！ 沈清突如其来的举动倒让人吓了一跳，任婉云马上将他搂在怀中，沈清的面色迅速苍白。沈月拉了一把陈若秋的衣角，后者心中一跳，不知为何径自向沈妙看去，却见紫衣少女端坐于桌，神情都未曾动摇一分，对上陈若秋的目光微微一笑，转头便看向罗雪燕，忧虑地问道， 大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中毒了吗？ 中毒这话一出，周围顿时混乱起来， 沈妙犹自不依不饶，继续看着罗雪燕说道，莫非是有刺客混了进来？这下子不仅是女眷，就连男眷几个皇子和文惠帝都变了脸色。回朝宴，文武百官皆在，要是混进个刺客，皇家也就危险了。当即守在外头的护卫全都涌了进来，手按在腰间的佩剑之上，虎视眈眈地注意着周围动静。一是可能混进的刺客，二是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沈清。这样一来，玉亲王方才说的要娶沈家哪位姑娘的话竟是无人在意了。毕竟比起这些流言话头，小命更重要。苏明峰张了张嘴，半晌才佩服地低声道， 好手段。 沈妙就凭了一句话，众人注意的重点就被转移了，眼下混乱和紧张倒衬得玉亲王像一个傻瓜。谢景行扫了一眼那一脸忧虑的少女，轻哼了一声。沈妙眸光微动，和傅家人相处了这么多年，没有人比她更明白傅家人的多疑。沈清这副模样，再稍稍提个刺客，对于曾经被刺杀无数回的文惠帝来说，足以让他变成惊弓之鸟了。娘，还是为大姐姐寻个太医来吧，这么下去可不行啊。罗雪燕这才回神，看着任婉云皱了皱眉。沈清疼成这副模样，身为母亲的任婉云却没有想到为女儿寻个大夫，也不知道这娘是怎么当的。当即罗雪燕便冲着文惠帝行礼道， 臣妇恳请陛下宣太医为亲儿瞧病，解其危机。 不可。 此话一出，沈清还未说话，任婉云便尖声叫道。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了任婉云身上，任婉云话说出口便心道不好，迎着那么多探究的目光，他勉强地笑了笑，咬牙道， 臣妇是说青儿怎么好劳动太医，也别扫了大伙的兴致，臣妇带青儿下去就得了。 这是说哪里的话？ 罗雪燕正色道， 什么都没有性命来的重要，难道你这个做母亲的觉得青儿的性命不比燕听的性质？ 众人的神情十分古怪，如今这样子瞧着却是身为亲生母亲的任婉云不愿意找太医，而罗雪燕这做伯母的却热心地关注沈清的死活。男眷席上，沈贵面沉如水地盯着任婉云，心中只恨不得这碍事的母女两人跟他没有半分关系才好，若是因此让文惠帝心中不喜，他日后的仕途又该如何？ 沈大夫人说的没错。 却是皇后淡淡的开口，她扫了一眼沈婉云， 沈大小姐的伤势要紧，回朝宴什么的都不及性命重要。 沈婉云心中惊慌，若是沈清被大夫瞧了，岂不是腹中胎儿的事情也会暴露于人前？他道， 娘娘还是 我没事。 沈清额上渗出大滴大滴的汗水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显然已经痛得出奇，捂着肚子说不出话了。可是他也知道不能让太医过来，强自压抑着痛苦说道， 大姐姐，这可不仅关系到你的安危，还关系到此刻殿中所有人的安危。若是你真是被下了毒，意味着有刺客混了进来，所有人都有危险，你便是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也该为陛下想想。 沈妙平静的声音响起，他这话说完，文惠帝的目光便有些凝重起来。沈清差点没被沈妙的话气得吐血，一句话就扯到了皇帝身上，沈清能说什么？难道敢不为皇帝着想吗？傅家的几个皇子也听出了沈妙的意思，离王一顿，随即道， 这沈家小姐倒是生了一张好利的嘴啊。 来人。 没有丝毫犹豫，文惠帝开口说道， 去请太医，沈家小姐在宫中出事，朕自然要查个一清二楚。 大姐姐也莫要乱动，指不定那凶手此刻就混迹在人群之中， 太医来了之后就在此处为大姐姐把脉，否则动了气血怕是会出问题。沈妙淡淡的开口，任婉瑜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文惠帝就点头道： 不错。 一句话直接封死了所有可能。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太医给沈清看病，也就是说沈清怀孕的事情会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被揭发。一想到这儿，任婉云的身子就止不住地颤抖起来，而他的恐惧终于也蔓延到了沈清身上。沈清一边忍着剧痛，心中还在涌起更多的惊恐。 娘，别。 可是任婉云又能如何呢？文惠帝已经发话，他总不能抗旨不遵吧。他只是一个妇道人家，在后宅中自然可以耍横，可是当着帝后百官的面，任婉云竟是不知所措。他抬起头往沈贵的方向看去，巴望着沈贵能够帮他一把，可对上的沈贵眼神却只有满满的责备和愤怒。一时间任婉云手脚冰凉，心中涌上深深的绝望，连怀中的沈清都顾不上安慰了，只是失神地瘫倒在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